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学习第19课的第三个单元，今天担任我们主讲的教师呢依然是武轩老师，欢迎武老师。 Welcome aboard students. 最近活动很多啊，非常的紧张。 时间安排不过来了。 没错，其实在这个 time management 也就是时间管理这方面呢，大家确实也需要应该动一番脑筋了。 确实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个良好的时间安排呢，其实有时会让我们工作不仅变得有序而且很高效。 没错，有些朋友呢喜欢在早间的时候进行一些晨读，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英语学习的一个习惯。 因为早上的这个思维呢是最活跃的，最开阔的，这个时候呢大脑皮层接收这个新生事物呢也是最积极踊跃的，所以这个时间学习英语是一个非常好的。 那晚上的时间您是不是认为觉得大家应该多做一些听力比较好，然后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正好入睡。 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在你入睡前的半个小时读一些英语读物，听一些英语动物，不管它多简单没关系，听读半个小时之后睡觉，这个应该可以说是人的记忆力也应该是最活跃的阶段，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其实无论怎么样，日久天长，您的英语学习一定会见到很好的成效的。 确实是这样的。 没错，日积月累嘛。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第19课。第19课的第三个单元呢，仍然是一个对话。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大家要学习的 words and expressions。第一个词，不舒服，身体不适。 Unwell。 Unwell。 我们首先对这个词呢进行一下解剖， un 它是作为一个否定的形容词的前缀而出现的，它的词根呢是 well 这个词在做副词时我们都很熟悉了，表示好，做得好，干得好，但是它做形容词时往往表示身体健康，身体很舒服，那么加了否定的前缀 un 之后呢，那么它就表示身体不健康不舒服的概念。当然我们这么来解读它呢有时有一点牵强，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在前几次课中呢提到Well, 我们不能这么来解读，这个做副词时是一个好，做这个形容词时表示身体舒服啊，做名词时呢表示紧，这些说法我们这么说呢是很牵强的，我们还是要把它解读为是一组 homonyms, 同音同形意义词。 好，这是这个词 unwell, 另外一个词体重增加，发胖了。 Gain weight, 这是一个动词短语 gain weight,想我们的体重被我们获得了嘛，这就重量被获得了，那就是指增重了。那么往往我们有时如果想要表述这个增加体重而发胖，除了用 gain weight, 在美国英语中我们也可以使用 put on weight, 就是把重量穿在身上。当然呢和与此相对应的呢减肥我们可以使用 lose weight。 gain weight, lose weight, or put on weight。好，那么发胖了怎么办呢？就要注意锻炼身体，锻炼 exercise 在做动词时呢它既可以及物也可以不及物，做不及物动词时呢表示锻炼，锻炼身体，做及物动词时呢表示行使某种权利或者是做某事，通常我们说 exercise one's power, 行使某人的权利， exercise something 也可以表示把什么什么东西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当然 exercise 它也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表示练习，锻炼，所以通常做名词时和动词 take 搭配使用， take exercise, takeexercise。 接下来我们有看到另外一个词，疑心，猜测， suspect 它其实呀、它严格意义上讲最初呢是一个名词，表示疑心、疑虑、猜测，但是英语中呢有一种构词法，那就是 conversion, 转类，它呢可以由名词再转为动词，表示疑惑、担心、推测，那么它做名词时通常和介词 in 搭配使用， beIn suspect 表示某人处于疑惑的状态，那么做动词时呢 suspect 可以添加宾语从句 that。 好，接下来我们又有看到另外一个词，限制， restrict 它就相当于我们学过的动词 limit, 但是它和 limit 也不是一组完全的同义词， limit 表示的是这个 限制、局限，但是 restrict 它往往表示有一种从法令制度上要对人的一种限制。 restrict 它可以作为加 ed 之后呢，可以变形容词 restricted， 表示有限的、受限制的。它的名词呢变作 restriction，在词尾呢添加 ion。 很多词我们看上去好像中文都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它们使用起来呢是完全不同的。 restrict, limit。 好，下面有一个词 salt， 盐。 salt， 盐。盐呢它是一个物质名词，是不可数的。但是我想呢，如果我们今天还是解释啊，它就是盐的意思，可能大家觉得学四册就没有什么新意了。下面我们看 salt 在习语当中应该如何使用。 salt 通常在习语中呢可以和 pepper 搭配使用， salt and pepper 合在一起，大家千万不要误认为是咸盐和胡椒粉放在了一起，它专门形容人的一种头发的颜色，表示花白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他的头发开始变得花白了， his hair becomes salt and pepperOr he has got salt and pepper hair。 非常形象的一个表达。如果大家把盐和胡椒粉混在一起的话呢，就能够看到里面有一些白的东西，所以呢看上去这个花白头发就用这个表达，非常形象。好，下面一个词气短， short of breath。 short of breath， 我们看这个短语的构成， short of 它是一个固定的形容词短语，往往可以和系动词 be 搭配使用， beshort of something 就等于 be lack of something， 表示缺乏什么什么的概念。通常我们说缺乏呼吸嘛，那就是气短了， short of breath。 通常呀这个 short of breath 表示这个气短，但是有时我们也可以用动词 take 和 breath 搭配使用， take one's breath 表示屏住呼吸、屏住气， out of breath 表示上气不接下气。 short of breath, out of breath。我们最近新搬了家，从5层搬到了20层，如果大家走上来的话呢，感觉就有一点 short of breath。 好，下面一个词认真对待，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这是一个固定的短语了。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往往表示认真的对待某事，严肃的对待某事，所以 take 它在和副词搭配使用时呢，往往会传达出不同的概念。那么除此之外， take 也可以和 for example 搭配使用， take something for example 表示就拿某事举例来说，而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表示认真对待某事。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take something for example。好，下面一个词遵守，按照什么什么执行， stick to。 stick to， stick to 很特殊的一个短语， to 此时呢它已经转为介词，而不是动词不定式的标志，所以通常我们说呢遵守某事或者说按照什么什么的方式来执行，可以添加动名词 stick to doing something。 stick to doing something 除了表示遵守遵照之外呢，还可以表示坚持做某事， stick to doing something。 那么在英语中呢，除了可以用 stick to doing something 来表示坚持做某事，我们还可以使用 persist in doing something 或者是 insist on doing something。 stick to doing something, persist in doing something, insist on doing something， 不同的表达也有不同的搭配，这也是英文当中的一个特点，是不是吴老师？ 确实是这样的，同样的一个语义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表达，这是英语写作中的一种规则，使写作呢进入一种 diversity 多样化的写作状态。 没错。好，接下来有一个词是我们大家经常用到的，工作安排、日程， schedule。 schedule 英国人呢往往是把它读作 schedule， 可是美国英语呢它这种发音模式和古英语是不一样的，要读作 schedule， 表示工作安排呀、日程安排。通常我们说 ahead of schedule 表示提前， ahead of schedule 表示提前。但是 schedule 有时除了可以表示这个安排之外，还可以表示比如说教师的讲课的教案呀，或者是准备呀、时间安排表呀。其实在国外这个 schedule 的含义特别的广泛。 Schedule 或者是 schedule 都可以。好，下面一个词表示感激、欣赏， appreciate。 appreciate， appreciate 在美国英语中呢，它除了表示这个欣赏，比如说 I appreciate something 表示我很喜欢、我很欣赏什么什么东西，它还可以作为一种感激在使用。通常它作为感激使用时呢，我们要表示为 appreciate somebody for doing something，由于做过某事而感激某人，它形容词呢要变作 appreciative。 变作形容词时表示感激时，通常它的固定模式为 be appreciative to somebody for doing something， 由于做过某事而向某人感激。当然它的名词要变作 appreciation， 变作名词时这个整个的短语则要改为 show one's appreciation to somebody for doing something， 由于做过某事而向某人表示感激。 appreciate appreciation appreciative。好，最后一个词，摄入量 intake intake。 摄入量 intake 大家记好，它是一个名词，表示摄入量，但是我们都知道它一定来自于动词短语 take in。 take in something 表示摄入。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个印象啊？在前几次课呢，我们提到了 take in 加 somebody 和 take in something 有着很明显的区别。 take somebody in 表示接纳某人，但是 take in somebody 却表示欺骗某人。但是 take in 如果加了这个 if 做名词的话，做宾语的话，还可以表示把什么什么东西改小的意思。 很有意思啊。单词和词组呢，我们就先学到这儿。现在我们来看课文 Seeing a doctor。You said on the phone that you were feeling unwell. What's wrong? 这肯定是医生说的话了。 好了，第一句 You said on the phone that what on the phone 此时呢是作为一个地点状语， say something on the phone 往往表示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什么什么，或者说在电话里说到什么什么。大家记好这个短语 say something on the phone。 你在电话里说到，当然这里呢 say 后面它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宾语从句。 You were feeling unwell。这里之所以在对话中使用过去进行时 were feeling unwell， 它是表示过去的某一阶段一直存在的一种状态，所以这里大家不要真的是理解成过去正在进行，而是一种状态。汉语要翻译为你一直感觉不舒服。 What's wrong？ 这是医生呀很常用的一句话，哪儿不舒服呀，哪里难受啊。 I don't feel good, doctor. I don't seem to have any energy. 在英语中，我们除了可以使用 feel comfortable, feel well 表示感觉舒服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采用 feel good 来表示舒服， not feel good 表示感觉不舒服。 I don't seem to have any energy。 Have energy 在英语中呢，往往表示身体很健康，很有力气。那么这个 not have energy 往往表示精疲力尽，我们中国人说这个浑身四肢无力，就是用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not have any energy， 浑身四肢无力。而这个 seem to 表示的是一种不可以确定的概念，似乎是这样的。 Can you be more specific？ 通常呢，这句话大家可以把它按照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记好。 Can you be more specific？汉语要译作你能说的更具体点吗？大家可以把它按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在口语中加以使用。 Can you be more specific？ 能说的再具体点吗？当然 specific 除了这样的用法之外呢，有时和不定式连用放在句首也是一个固定的方式。 To be specific 放在句首逗号隔开，表示具体来说什么什么。 接下来这位友说 I feel tired all the time yet I have trouble sleeping。 好了，I feel tired all the time. Feel 加形容词之后呢， feel 已经转为了一个半系动词，因为它加了形容词做表语。 Tired 表示 exhausted， 精疲力尽的。但是有时呢，这个 tired 做表语既可以表示精疲力尽，也有时可以传达出厌烦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 be tired of，或者是 feel tired of， 通通表示对什么什么很厌烦。 All the time 大家把它按一个固定的时间状语记好，